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希望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。我最后才看清楚，美丽和悲伤的故事都留不住。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最后才看清楚，美丽和悲伤的故事原来都留不住。青春的脚步，它从来不停止。 迅速压垮着我。